服，问得脸一红，旋即镇定自若，笑道：“好一张利口，既说没到信仰，你又怎么得知黄振国一案是受了田文静的冤意呢？你到京之后和谢济世舞亭在高兴楼一处吃酒，席间都议论了些什么呢？讲。”他又使劲拍了一声响木，李福哪里在乎这些虚声动客，直挺挺跪着，语气振振有词：“回大人，黄振国冤意，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。黄振国虽然是我童年，我和他没有杯水私情之交。晋阳府宋平复军，百姓乐业。雍正四年，田文静报过捉议。雍正五年，朝廷有旨给黄振国原任加级奖励。我说黄振国清廉，是据底报说的。田文静误用匪人张求，他自己也上折自核。我的核本指他任用匪人，诬陷清廉，有何错误啊？至于高兴楼吃酒，我是说了田文静蹂躏读书人，说他是不可救药的偏执人，谢济世舞亭也都有同感。但在那里，我们谁也没说写本弹劾的事，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。当时陈学海也在场，传来一问就知道了。卢从周盯着侃侃而言的李福，也觉得指他结党营私、陷害田文静的罪名难以成立，在旁问道：“你说黄振国是好人受屈，现在黄振国住宅搜出赃银20000，又有茶马贩子客氏指使黄某私卖茶饮，客氏收据已陷露在案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？”黄振国与犯官并无深交，他犯赃既有实在凭证，犯官却是误听人言，自有应得之罪。大人问到这里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，没有别的话说。至此问答已成僵局。高齐桌一边传命带谢济世，对李福说道：“举来，你如今身在不测，要仔细思量，呈奉圣意。你既有错处，更当反躬自省。如果上表谢罪，大理寺可以代呈。”李福想也没想，就站起身来，拂袖而去，边走边说：“田文静岂得为好人？我就是上表，也只肯定证黄振国一案。他是河南总督，黄某是信阳知府，他任用黄振国，屡加表彰，难道他无责任吗？”接着谢济世便被带进来。他个子比李福稍高一点，宽宽的脸，苍白青渠，大冷天只穿了一件土灰尘布夹袍，将洗干净了，纤尘不染，法辫也整理得纹丝不乱。去行之后，他很仔细地又理了一下前额上寸许长的头发。他抬起头来，静静地望着四位堂审大员，一望可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角色。高齐桌因他官小，平时也无交情，便想劈头打下他的气势，猛地一击案，喝道：“谢济世，你可知罪吗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“ 你参劾田文静的事可是有的？”“ 有的。” 谢济世偏着脑袋想了想：“ 那是去年五月的事儿，怎么我不能参他吗？” 谢济世一句就顶住了高齐洛：“他是督察院的监察御史，官役虽然只是四品，但却是言官，举荷不法是他的本职分内， 他当然有权参合田文静了。高奇桌是个见机极快的人，口风一转，哎，你当然可以参，但不能邪怀私意。我问你，受谁的指使参合田文静啊？哈哈哈，我受孔孟的指使，我饱读经史，束发受教，就寻得孔孟之道。千古之下，哪有田文静这样暴虐乖戾之徒安坐堂皇不受证人参合的？他话一出口，高奇桌和卢从周便面面相觑，堂下亲兵造例也是一片切切的思议。孙家干见审讯礼服答问都如儿戏，早已经听得大不耐烦了，此刻也不禁凝神贯注打量这个谢济世，心里想，此人风骨不俗啊，怎么早先竟不认得他？正胡思乱想呢，高奇桌冷笑一声，哼，你好大口气，读了几本经史，会做几篇八股文，就自称孔孟受教门生。啊，我没说是门生，你问我答，我就是受教孔孟。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中，你除了看风水说堪舆别无所长，自然和我说不到一处。你放肆大胆，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。宣扬孔孟圣道是堂堂正正的事，没有什么放肆可言。我自幼读圣贤书，讲学也著书，古本大学著、中庸书都是我所作。我只知道世上尽忠，见奸不公不是忠臣。高奇桌听了不禁大怒，他平生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堪舆学，一开头便被谢济世说成了不值一文的下九流，叫他如何忍得？因使劲一拍响木，大喝了一声，大刑伺候扎！大理寺的衙役们大约从来还没有加打过官员呢，略带兴奋地答应了一声，慌的向谢济世面前扔下一副啄木夹棍，瞪着眼盯着高奇桌，等着发号施令。高奇桌贸然间觉得不妥，但事到其间却没有平白下台阶的理，心一横便要吩咐上刑。身边的卢从周一拍堂木，大喝一声，谢济世，你招是不招？他带来的刑部衙役立刻入位，快招快招快招！谢济世绝望地望了一眼红石和孙家干，忽然悲戚地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说，你们家吧，打吧，圣祖爷呀，你睁开眼瞧瞧，这些不争气官们怎的糟蹋您的基业呀。他这一喊呐，众人立时目瞪口呆。原来雍正元年就有旨意，无论何种场合，只要一提康熙庙号，所有文武百官不得坐听，要全体起立致敬。孙家干头一个腾的站起身来，红石也忙不迭起身肃立，高奇桌和卢从周便也起身，满堂衙役不知其中缘故啊，痴痴忙忙不知所措的站着发呆。那谢济世头也不抬，一口一个圣祖爷，哀声很是凄惶，您老人家才过世几年啊，这些人都不记得您的话了，圣武纪比您一生心血写成的，如今大臣们也都忘了您的训诲，非圣者即是乖谬之臣，虽有才而不能用，严厉者即是岛主妄议，虽聚敛有法以为宁性， 这不是圣祖爷您的教诲吗？田文静难道不是严厉岛主汪义之臣吗？高奇多难道不是非圣乖谬之徒吗？而今他们高坐堂皇，反而来审我这个愚书生。我的圣祖爷呀，你好歹看看这些东西，他们能算什么好人呐？圣祖爷呀， 也真亏了谢济是好技巧，一边哭长篇累牍的引用康熙所著《圣武纪》里的《汴监石钟篇》里的论断，唱似流水，毫无滞涩，夹带着对自己奏折的辩护，横功一堂审官呢，满朝文武骂得一无漏网。如今满朝上下只剩下个都御、御府捏造祥瑞、假报政绩、欺蒙当今、略略敢言的就群起攻讦，不至于死地不罢手啊！圣祖爷呀、啊，痛心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啊！ 至此， 孙家干已被他哭得一身冷汗。高奇桌早已经听得烦躁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个话缝，咬着牙大声：“ 嘿，等行，看招是不招。” 衙役们又好气又好笑，极熟练地将棍子套到谢济士的腿上，用力那么一收。谢济士是个文弱书生，脸色立时惨白如雪，略一挺，大声一叫：“ 你夹死我吧！指使我的是孔子、孟子，还有圣祖爷。” 一下子就晕厥了，口中喃喃腻腻的还在咕哝，听时仍旧是在念诵康熙的庙号。众人只好仍复起身聆听。孙家干离座看了看昏晕不醒的谢济士，对高奇桌一揖：“不能再用刑了，我要回去写本保这几个人。”又对红石一躬，便推了出来。红石从大堂里追了出来，扯住正要上轿的孙家干：“家干呐、啊，我最知道你的，从容一点，别急着动手，更不要蛮来。皇上这些天气性不好。”孙家干瞟了红石一眼，客气地说道：“多承三爷关照，这明明是个文字狱，我为御史岂能坐视啊？就不为这个案子，我另外还有许多话要陈奏池上的。身为都御史，我也不敢看着皇上的气性说话。谢谢三爷。”说罢也不回衙门，也不去畅春园，一径赶回府里，锁了笔砚，就拟奏稿。大理寺行巡礼服一案，李卫和弘历却奉旨和曾静在养蜂家道对话。曾静被逮之初啊，深恨张熙卖尸，原是抱定了必死之心，一言不发的。湖南巡抚因为本省出这样大逆造反的案子，被降两级留用处分。他把曾静抓起来后啊，也不审问，每天20小板，再灌一碗凉水送回监狱求齐。4天下来，满身疮痕血疤，又腹泻不止，把曾静一把老骨头折腾的求死无门，求活无路。又过了几天，张熙由青海解到四川，圣命又到，命于宏图交任副京令尉要差，顺途借押曾张二犯到京。于宏图带着张熙同到湖南的时候，曾静已经瘦得一把干柴一样，那于宏图却甚是通达事情，一把人犯要到自己手，那一件就是要把师徒合囚在一间房里， 由着他二人翻脸吵闹一夜。第二天他自己亲自来劝，又带着郎中给曾静看病，他也真放得下翻台的架子，亲自灌汤试药，安排饭食衣着，一直到押解启程，绝口不提案情。一路之上，官房看押也是内紧外松，殷勤将息着，连护送的人都改了长随衣着，一口一个曾老爷、张老爷奉迎，但有需求都是立即照办，形同司役造谱。于宏图和他们同处一车，偶尔也说文章辞赋，打打棋谱什么的。十几天下来，居然老于、老曾、小张子的叫起来。眼见京师渐近了，于宏图脸上便露出愁容，无缘无故的还时而对着车角抹眼泪儿。二人开始也不以为意，见得多了不免诧异。曾静忍了几天，不禁问道：于大人，您这几天呼呼不乐，是因为雪大路难走吗？ 哎呀，雪大有什么不好啊？ 于宏图掀了掀驮车窗，望着外头说道： 这雪天只要不冻饿，读书人没个不爱的。你们看前边那个土丘，就是燕王的黄金台，绕过这道弯啊，一条洞河过去，就是京师驿站陆河驿了。哎，去日苦多，前程途穷啊，二军祸不在侧，我非草木之人，岂能不动情啊。 两个人顺着他目光向外看，但见六出缤纷，雪花如棉，远村近郭，村头唐坳一片玉器冰凿世界，带着雪挂的老柳枝浑如梨花怒发，轻轻在风中摇曳生姿。一阵死一般的沉寂过后，曾静蔚然一叹： 哎，这是造化驱使，事已至此，有死而已。 于宏图先把前途说到了二十分的无望，死死的绷住嘴，让两个人绝望的无可奈何。 哎，你们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呀， 这一路我只能聊尽友谊而已，凭我于某人断然救不下你二位呀。说了足有一时，他才又说道： 这一路一想到这一层啊，我这心里头刀绞似的，可又无法可施。你们写的那封信，气得皇上几夜没睡，生怕你们死在湖南，所以才叫优礼送来北京。但一路相处，我觉得你们不过是误入迷途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难道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 曾静和张熙的决心呢，早已经在于宏图的软攻之下被暗地给消失了，此刻被他如簧之舌连推带拉蠕动小儿早已经听得吃了，只是还没有放下脸来询问办法，只低下头叹息流泪。于宏图目中悠悠放光，由车厢移动着身子，仿佛陷入极度的深思，徐徐地说道： 谁叫咱们有缘朋友一场啊， 现在要想活命，我苦思百计都不中用，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。 哦，什么法子？ 曾静和张熙眼中陡然放出希冀的光，竟不约而同地问道。问过之后又觉得失态，不禁又红了脸低下了头。于宏图满心得意，又为雍正立了一大功，却装作愁眉苦脸，手作着牙花子沉吟着： 哎呀，

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啊，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面对上座的红利和李卫，旁坐着的于宏图，还有刑部侍郎厉廷仪，曾静伏跪在暖融融的地笼旁边，挖空心思奏对雍正的问话。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，万一是上了于宏图的当，服了软，低了头，仍旧不饶，那才真叫居尽西江水，难洗今朝羞啊。他偷眼看了看座上四个人，一个个皆都表情严肃刻板，没有一点笑意，不由心里一寒，身上这么一凛。红利问道：“旨意问你，你在上岳钟琪书内云，道义所在，民未尝不从；民心所寄，天未尝有违。自古帝王能成大功，建大业，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，岂有私心成见解于其胸呢？你生在本朝，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所归吗？还要讲这个话，你是有何旨啊？”他睨了一眼这两个活宝，一个东轰糊涂，一个顽钝无知，都是一副小心翼翼、土头土脑的乡巴佬模样，半点凌爽之气也无，不禁厌恶的憋转了脸，心想：皇阿玛还嫌国家朝廷事情少，和这样的蠢材大费唇舌，还要著书立说。他思量着，曾静叩头回道：“弥天重犯。”这些话是范说，弥天重范生长楚边山谷，本乡本夷以及附近左右，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，实是孤陋寡闻之极。这次赴京，于大人一路辟讲，才知道本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，开创王基， 太宗文皇帝祭体红叶统一诸国，世祖张皇帝建极定县，抚临中外呀、啊，圣祖仁皇帝深仁德厚，遍及渤海，待至我皇上天胆聪明，恢弘前列，以吉里明月海晏河清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。从前弥天重犯，时时倒陷于不知，不是利益要如何，自外于盛世啊。 弘历满意的点点头，不禁看了一眼于宏图。哎呀，能在几天里调理出这么一对犯人，也真是一员干吏。他似乎高兴了一点，挪动了一下身躯，又问， 旨意问你，书信内云天生人物礼仪分殊，中士得正，而阴阳合德者为仁，四色清显而邪僻者为夷狄，夷狄之下为禽兽，禽兽之名是因为居处荒远，语言文字不通，所以叫夷狄，并不是生于中原就叫人，生于外地就不是人。如果照你说的，中原只生人类，为什么猪狗马羊比人还多呀？就是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、沦丧天良、灭绝人理、禽兽不如之物来呢？这是异常痛快、刁狠犀利的问辞，最合着雍正的情性了，倒也合了弘历此刻的意。因问过之后，多察翘足而坐，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曾静。曾静听得一怔，想起于宏图谆谆告诫，此刻才明白，坐低服小就是不可有羞耻心，羞耻之心泯灭干净，什么话都能说得畅若流水，索性便流出眼泪来，崩脚叩头，这都是弥天重犯，读书减少，一理不能透彻，错以地域远近划分华夷，不知道以人之善恶分华夷的缘故啊。圣祖爷并天诏书道，就是我们的深山穷谷，百姓们也奔走悲嚎，如丧考妣，弥天重犯，弥顽无知啊，也曾废食多饮，痛哭嚎啼。他泪涔涔的，涨红了脸，略一顿，但在当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若非圣德隆厚，皇恩浩大，何以能如此感化万众？只因为一向见春秋有华夷之变，错会了经书旨要，所以发出淡忘狂悖之言语，今日才知春秋这一说，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，和本朝龙兴情形天旋地别呀。今日二五之精华尽忠于夷狄，华夏消磨荡然空虚，是实话实理。孟子既称大顺文王为东西夷所生，又平抵扬诸，莫敌无父无君，视为禽兽，所以中原岂无夷狄，蛮荒岂无圣人呐、啊？只是以心来分夷狄就是了。所以弥天重犯虽然悉同禽兽，今蒙皇上金丹点化，幸而转入人胎了。 曾静这一番胡说八道，任谁一个经史家都可一望而知，但雍正既然先已拗了， 也只好任谁都随着。也幸得曾静精熟经史，抓住一个新字，拼命翻案做文章。虽然七拐八弯，闪烁暧昧，总算理上说的清通无碍。红丽不禁开心的一笑，但想到这些问答还要辑录成书发布天下，又由不得嗫嚅了。正要再往下问呢，李汉三从外边匆匆进来，向耳边极轻地说道：“万岁这会子发怒，朱师傅叫请爷进去劝解劝解。”“哦，和谁呀？”李汉三前凑了一步，又对红丽耳语“孙家干”三个字，便后退了一边，好奇地打量曾静、张希的时候，恰张希也看过来，四目相对，都是吃一大惊，忙都别转了脸。红丽不敢再千言十分，起身略一整衣说道：“这是皇上的问话指稿，李卫在这里维持一下，叫书吏们好生记录供词。曾经生死荣辱都存于你一念之中，好生回奏你的供词，去掉疑虑之心。皇上万机沉寒中亲自问你的供，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啊，你不要再自误了。”说罢出来，在御神庙门前任凳上马，加了一鞭，带着李汉三直西而去。雍正果然正在怒不可遏，孙家干上书的消息当天卢从周便密报了他。雍正早已经知道孙家干对诸多政务有不同的意见，就是礼服，雍正原本也十分爱重，也盼有个把人出来说几句话，以为自己开恩留个地步。因此上卢从周密报，雍正还笑了一笑：“那是个铁心铁玉使，朕也都堵不住他的嘴，你们只管照原旨意从严审议。”但孙家干递牌子进来呈上自己的奏折的时候，雍正却笑不出来了。折子是素纸贴了黄签的，厚厚的一叠。雍正一边展读，口中还笑道：“什么文章啊，写了这么许多。”话没说完呢，便一下子打住，因为压根儿就不是保礼服的，标题便赫然醒目：“魏廷纳衣，罢西兵，亲骨肉三世，臣孙家干跪奏。”雍正的头嗡的一声轰鸣，哆嗦着双手一点点展开来读，看着看着，一股怒气陡的涌起，唰的一声将奏折甩在了地下，离开了暖阁，背着手在正殿快步兜着圈子，满殿太监宫女都吓得耸膝鼓励。孙家干跪在暖阁隔扇前，头也不抬，他已经感到咫尺天威即将发作的紧张气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着雍正雷霆大作。高无庸一阵心慌，眼见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大臣在跟前，悄悄溜到后院正房叫了乔引娣过来。雍正似乎心情极为矛盾，拧眉攒目走了几步，回头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孙家干，又无可奈何地舒了一口气，学回身来，亲自捡起他的奏章，接着再看，瞥一眼，正看到几行字：“纳衣为千古弊政，彼以前入关求位，将本求利，何事不可为？暴虐贪酷之力，皆由事辈所生，即微臣言，主上岂不知也？知非而不能去，犹见善而不能举也。中平皇帝不屑为之，今皇上英锐聪廪，何以仍取此补疮而剜肉？臣甚疑皇上 有非盗敛财、急功近利之心也。雍正只看到这里，气的唰的又将奏折甩得老远，但他踱步不到半刻，又狐疑的停住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满眼恨意，又盯了一眼孙家干，想去捡的奏章又停住了。尹力忙捡起平摆在岸上，又拧了一把热毛巾递上来，雍正擦了一把，扔下毛巾又坐起来看。他看过了罢西兵这一节，似乎心情平静了一点，但看到亲骨肉一条，又紫胀了面孔，几行囚禁干瘦的小字儿剜心刺目，看的人头目眩晕。阿奇纳塞斯黑，其自有应得之罪，乃罪之又附加以恶名。先帝之子虽众，而各王之兄弟凋零不堪，皇上徒负不替之非议，何以率天下尊五伦之道义，又何以彰先帝慈悯之圣容。雍正读到这里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愤怒之心了。你是说朕不孝吗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待朕的？你一个外臣干预朕的家政，我够了吗？孙家干一直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挺着，雍正一开口反而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，顿首说道：臣岂敢干预天家家政，但自大阿哥允提之下，皇上七个亲兄亲弟身遭囚狱之苦，天下有目共睹，圣祖在天之灵能不伤怀吗？朕和你想的不一样。雍正的嗓音嘶哑沉闷，带着丝丝金属颤音。大阿哥、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，朕并没有难为他们，他们不孝不悌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，要朕代为受过吧。八阿哥一世奸雄，联络外臣图谋不轨，也是世人有目共睹，你为什么奏折里一字不提呀？这无比凶狠的疑问都出自丹田呐，朕的大便嗡嗡作响。一个小太监站在殿门外边，紧张的眼前一黑，竟自吓晕了过去。孙家干以头碰地有声，语气却毫不浮躁，一口便顶了回去：臣的奏议不是为指他们的罪，臣是提请皇上留心，古有八义之理，他们为非应予惩处，但惩处应当有度，闲置而散其权，使其不能为非即可，何必为天下造不替谣言之口实的。雍正一听谣言二字更加光火，怒吼了一声：不轨之徒造谣生事，难道是朕的指使吗？当然不是，但皇上如能错置得更为妥当，增敬这些鼠辈何由而能造谣生事啊？好，你顶得朕好。雍正气得浑身乱颤，抓起一方端砚，啪的一声灌得稀碎，满殿回旋着他的咆哮。他们怎么整治朕的？严朕投毒、刺杀、重伤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做出过，朕这里稍加惩处你就出来拦横，你是什么忠臣？孙家干连连叩头：主上息怒，主上息怒，臣没说不应惩处，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，自应有包容四海之量，百川之中岂无泥沙，殿庙宇下亦难免藏污纳垢。 为皇上祭，为天下后世皇子皇孙祭，皇上礼仪宽容，大量表率，有何不可呀？他话还没说完呢，雍正已经大喝了一声：“插出去！”孙家干不等人来驾，叹息了一声，磕了三个响头，起身便走。回来！雍正叫了一声，见孙家干仍是那副不躁不急的样子，稳重安详的又归了回来，反而略有点气馁，哼了一声，又回了炕桌前，孩子一样坐着怄气。恰此时，朱氏来旦宁居，在店门口遇上疾步如行的红利，二人略一会意，便跨进店内。红利一进门便故作失惊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孙运公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朱氏把一碟子文书轻轻地放在案上：“这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的奏议劫掠，都是布衣三云纸的，请万岁裁夺。”雍正抚着剃得去青的脑门子，不胜凄楚地叹道：“ 哎，看来朕真的要当寡人了。李福结党攻劫，说朕为群小所困，杨明时反对改土归流，劝朕别受宁人蛊。十三弟奇经，朕饮食不能下咽，三哥却有心笑。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许多不是，还冒出像曾静这样的畜生，居然敢策反岳钟琪。现在又是孙家干，趁着朕心力交瘁打上门来，真的要众叛亲离了吗？” 他哼了一声，把孙家干的折子推给了朱氏：“ 你们看看，这是翰林手笔，与众不同。” 红利忙凑到朱氏身后，看到奏折题目“亲骨肉”三字，就是一怔。当一行行看下，那些直指雍正喜爱聚敛之臣，信任酷吏，以为凡科第出身的都是党徒的话，还有指责雍正积财未打仗，本可辅随的云南土司偏要改土归流，策凌阿拉布坦，遣使来京礼节周到，也是可以一纸诏书传喜而定的，却硬要耗资益兆巨星大兵，换言之，简直是贪财奴役，聚来的钱烧得没处放，无端的又要打仗。后边说到兄弟用词大胆，简直更是肆无忌惮，无论哪一条都比李福等人的狂吠要激烈多少倍。看着看着，红利的脑门子上也渗出了汗，朱氏却拿着奏稿，仿佛在掂着他的分量似的，只是沉吟不语。雍正要个奏稿，紧锁眉头：“ 你们以为如何呀？怎么处置这个犯上的狂圣？” 足有一时，朱氏才轻声地说道：“ 万岁，孙某确实带着狂气，但我很服他的胆子。” 一句话说的雍正忍俊不止，扑哧一声笑，看着地下一动不动的孙家干说道：“ 朕也不能不服他的胆子。” 满殿的人这都松了一口气儿。红利见父亲不再生气了，放下了心了，便辞了出去。因见李汉三跺着脚还在双闸口的大柳树下候着，便笑了：“你先回府就是了，这里还少了护卫吗？再说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